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听了小五的话，唐三不禁愣了一下，也忘记将小五推开，立刻就陷入了思索之中。小五的话可以说为他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如果说之前独孤博的点拨令他想到了自己未来技能发展的雏形，那么小五就帮他捋清了思路。 啊，还有啊，我们在使用魂技的时候也可以做得再精细一些，比如说自身魂技的相互配合，还有与伙伴魂技的配合，虽然不是武魂融合技，但发挥的作用也肯定会比一加一等于二要强。 你什么时候看得这么通透了？这也正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我们在魂技上的配合还可以再加强，尤其是自身魂技的配合。像你现在的三个魂技，我认为最好的配合方式就是魅惑、瞬移、妖功。以魅惑眩晕对手，瞬移瞬间接近，再爆发出妖功的威力，这样一来无疑就能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只要对手稍微大意，就不会再有还手之力。 既然你已经想通了，那我也放心了。哥，我相信你一定会是最棒的魂师。哼，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 等一下。 嗯？怎么了，哥？ 我帮你梳头吧，然后你再走。 好。 一抹红晕从小五娇俏的脸庞上绽放，反手递出一把梳子，他轻轻地低下了头。发长两米，它是那么的柔顺，原本不需要任何费力的梳理，唐三却足足弄了半个时辰。和上一次相比，这次唐三梳理的发辫要好了很多，在那份凝密和温馨之中，他的心突然变得无比通透。小五走了之后，唐三并没有回到木屋之中，而是走进了森林，就那么在这片树林之中缓缓地行走着，以木屋为圆心不停地走。他的步伐非常均匀，每一步踏出的距离几乎都是相同的。更为奇特的是，唐三一直都闭着眼睛，但他却始终都不会撞在树上，循着最正确的轨迹缓缓前行着。淡淡的白色光芒开始逐渐出现在他身上，他所走过的地方，地面上那生机盎然的蓝银草都会随之轻轻律动着。就这样，唐三整整走了一夜。一夜之后，整片树林中的蓝银草似乎都变得比以前茂盛了几分。一个月的时间并不算长，这一个月的时间对于史莱克七怪来说却并不轻松。唐三在木屋中闭关只用了十天，十天后他就返回到了伙伴们之中，和他们一起接受大师的魔鬼训练。大师给他们的训练并不像以前那样，按照大师自己的说法，这次的训练名为潜力激发计划。何为潜力激发？大师的解释很简单，压力越大，动力就越大，激发潜力也就更容易。所以这潜力激发计划就是不断的战斗。史莱克七怪面对的对手不多，只有一个，杀戮之角柳二龙。柳二龙的实力并不是学院中最强的，他的魂力比起赵无极和弗兰德都要略低一些，但论实战能力，赵无极和弗兰德都不敢面对他。他的攻击方式完全是那种疯狂的压迫，宛如火山爆发一般疯狂，根本就不会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在唐三从木屋回来之前，戴沐白六人每天就是在柳二龙狂风暴雨的攻击中受虐。而当唐三回来之后，这样的局面却发生了一些改观，虽然依旧是被虐，但已经没有那么难看了。 七位一体， 唐三的身体飞速后退，此时他已经完全不能呼吸，庞大的火焰化为了一头巨龙铺天盖地地奔涌而来。虽然唐三对火焰可以免疫，但那火焰中所包含的强大冲击力却绝对不是他所能对抗。距离晋级赛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而今天也是史莱克七怪最后一次面对柳二龙。戴沐白和马红俊毫不犹豫地从两侧同时插入，硬生生地挡在了唐三面前。 戴沐白的身体已经膨胀到极限，白虎护身杖和白虎金刚鞭同时使用，而马红俊身上爆发出的则是浴火凤凰与凤翼天翔，胖乎乎的身体腾在半空之中，与戴沐白一上一下，在魂力全开的状态下硬生生地挡住了柳二龙的这次攻击，给唐三争取了时间。与此同时，其他人也没闲着，三道流光同时绽放，其中两道落在了戴沐白和马红俊身上，释放的是防御气息，而另一道光芒则是落在了小五身上，增幅的是速度。这三道光芒的使用者正是宁荣荣，手中九宝琉璃塔光芒闪耀，在最节省魂力的情况下释放出了最佳的辅助。小五的身体已经腾起，直扑向柳二龙，而柳二龙却像没看到他似的，双手外分，两道火龙将侧面扑上来的朱竹清避开。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已经高高的跃入空中，无形的翅膀在他背后拍打，正是唐三使用了飞行蘑菇肠，一分钟的急速飞行。柳二龙几乎是下意识地朝着唐三的方向看去，而迎接他的却是两束紫金般的光芒。哪怕柳二龙身为魂圣，却依旧在那强烈的精神冲击下颤抖了一下，刚刚准备爆发的一个魂技顿时被阻断了。这个时候，小五距离他只剩下了五米的距离，柔骨媚兔第二魂技魅惑发动。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小五的魅惑对柳二龙来说显然是无效的，而且还会在柳二龙的精神力反噬之下伤害到自己，可现在却不一样。中了唐三紫极魔童精神冲击的柳二龙正处于精神最脆弱的状态之中，小五魅惑技能顿时发挥了作用，令柳二龙的僵持时间增加了两秒，毫不吝啬自己的魂力。下一刻，小五的第三魂技瞬移发动，身体骤然出现在柳二龙的背后，将他下意识发出的正面攻击躲过，双腿反缠柳二龙腰间，妖功发动。柳二龙的魂力实在太强，尽管小五的妖功能够令他的力量瞬间增强一倍，但还是不足以将柳二龙摔倒。但这样一僵持，柳二龙却依旧没能站稳身体，体内魂力爆发，就想将小五震飞，可是小五身体的柔韧程度却是那么强悍，即使以柳二龙的魂力，一时之间想要将小五甩开也没有那么容易。面对自己的干女儿，柳二龙又舍不得爆发自己的火焰去攻击伤害小五，只有真正被近身过才能体会到小五柔技的厉害，他那如同伏骨之躯一般的攻击方式根本就不会给对手反击的机会。近身之后，在力量的应用上，史莱克七怪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小五。此时他虽然无法将柳二龙摔倒，但柳二龙也没有那么灵活了。朱竹清原本退后的身体骤然停住，娇躯一闪，已经分身为三，这是他的第四魂技幽冥影分身。紧接着他身上的第三魂环也同时亮起，三道身影利爪同时高举起来，幽冥斩发动。朱竹清的幽冥影分身可不像小五那凭借速度幻化出来的幻影，他的分身在短暂的时间内都是具有攻击力的，而此时配合第三魂技幽冥斩爆发出来，无疑就相当于三个幽冥斩同时朝着一个方向进行攻击。第四魂技和第三魂技的配合，无疑令他的攻击力几何倍数的提升。就在这时，马红俊和戴沐白也同时爆发，两个人本就都是施展着两个魂技，白虎护身杖、白虎金刚鞭已经将戴沐白的魂力增强到了最大的状态，而胖子的凤凰火焰在凤翼天翔和浴火凤凰的增幅下也同样提升到了巅峰。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瞬间转手为攻，刺眼的白色流星从天而降，攒射柳二龙。胖子的身体则在凤翼天翔的作用下飞速来到了柳二龙身前。小五娇躯后跃，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而就在他后跃的一瞬间，唐三从空中发动的蛛网束缚正好落在了柳二龙身上。唐三、戴沐白、马红静、朱竹清四大主攻手身上同时泛起了一层粉红色的光芒，四人发动的魂技威力一瞬间达到了极限，而九宝琉璃塔的光华也在这一刻发生了改变，一共八道光芒分别落在四人身上，每个人都得到了两道光芒的支持，正是宁荣荣的魂力增幅与攻击增幅。在亢奋粉红肠与宁荣荣不惜耗费大量魂力的双重增幅之下，此时唐三四人的攻击无疑达到了极限程度。最先爆发的正是胖子的凤凰啸天机，扭转的空间正好接替了小五的魅惑技能，准确地完成了后手限制。 巨大的火柱冲天而起，攻击力完全爆发，下方的攻击将柳二龙的身体冲撞而起。虽然他的火焰抗性很强，但胖子的凤凰火焰附着性却更强，对他自身的火龙吐息起到了极大的限制作用。而那三道幽冥斩与半空中的白虎流星雨也准确无误地完全冲击在了柳二龙身上。从唐三的紫极魔瞳发动到四人的联手攻击完成，整个过程中以柳二龙的实力竟然没能做出任何反抗，完全被先手后手限制技能限制了他自身的发挥。 妈的，你们这群小混蛋！ 承受着白虎流星雨和三记幽冥斩的柳二龙终于从晕眩中回醒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得不开启自己最强的防御技能。庞大的火焰光辉从体内奔涌而出，火龙真身爆发。而就在这个时候，柳二龙身下的土地之中突然间无数锋锐无比的蓝银草骤然爆发，直径一米成圆形的蓝银草瞬间就追上了他的身体。坚硬的蓝银草爆发的时机正好是在柳二龙被白虎流星雨、幽冥斩和凤凰啸天击轰中之后，防御力降到最低，正在运行火龙真身的瞬间。这是唐三的第四魂技蓝银囚龙变异版的蓝银突刺。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